好，我哋翻嚟呢个欲罢不能嘅 F22 啊。 好，第三节啦，我哋好啦，咁我哋就讲翻佢武器系统。咁武器系统咧，基本上因为 F22 咧，全部系冇晒外挂噶啦嘛，咁即系唔会影响佢 RCS 嗰个特征，咁所以咧就全部内挂，全部咧就摆晒个机套。咁但系摆机套之外咧，其实佢咧仲有一个咧侧机舱嘅，个侧机舱咧就装咧全部啲系格斗飞弹，我哋讲即系短程嗰啲嘅， 即系有肚之外，就侧边仲有， 侧边仲有，即系好似咧喺两个架底嗰度咧，佢仲有两个噶，其实大陆嗰个歼20都系咁噶，抄到一模一样嘅。咁咧，基本上佢嗰个装咩咧，就装 AIM-9 啊，我哋叫响尾蛇， 真系响尾蛇 系啦。咁呢个咧就属于短程，大家知啦嘛。我哋上次讲过啦，350度啦，好短嘅啫。咁咧就佢呢个 air to air 啦，空对空啊，咁就所以呢个咧都有效打击翻啲近程嘅飞机啦。好啦，另外咧佢装 AIM-120 啊 ，AIM-120 咧就真系装喺机套嘅。理论上咧，你唔装对地嘅话，可以装6支。其实都相当多嘅，咁装6支都够打，再加多两支短嘅嘛，咁所以都相当够用嘅。好啦，另外咧，你有冇见到一支咧蓝色咧大只啲嘅呢个？ 呢个 bomb 嚟噶嘛？ 系啊，呢个 bomb 啊，呢个 JDAM 我哋叫 JDAM 啊， 个 JDAM 咧都系一个咩咧？我哋叫做联合攻击啊嘅一个嘅炸药， 即系导向炸弹啦， 系啦，内藏 GPS 嘅， 系啦 GPS， 跟住尾翼可以喐嘅，可以导向慢慢即系有冇跟踪啊？定系只能够定点咧？个位置咧？ 应该系比较定点啲嘅，相对都比较定点啲。 O K， 咁所以咧就佢专攻击咧 ISIS 嗰啲咧，即系唔同啲藏匿嘅地点。 系啊，碉堡嗰啲。 哇，呢个真系非常正，我想，因为美国 识唔识转地啊？ 有转地嘅， 有转地款， 有转地款，系啦，所以相当劲嘅呢个。 好， 系啦。咁另外，当然头先我哋讲系咪有火神炮啊？ 以嗰阵时炸呢个炸呢个南斯拉夫领事馆，咪类似呢啲啊？ 类似呢啲，但系就即系冇当时再旧款少少。 O K， 好啦。咁你见到咧就有火神炮嘅， 系 M6A1A2 嗰个系啦。咁佢嗰个咧就6支管，即系咧我哋平时嗰啲机关炮啊， 六支管嘅，系六支枪嚟噶， 六支管咁样咯。 管唔系错。是真系六支枪嚟嘅， 六支枪啊， 系真系六支枪嚟嘅， 系 六支枪啤埋一齐嘅啫， 唔转嘅， 转嘅， 唔系咯， 即系六支枪嚟转，但系嗰支唔系枪管，系成支枪系六支枪嚟嘅，即系个枪管后，即系每支枪管后边系真系有支枪嘅，即系有撞针系六支撞针，跟住个所谓 mini gun 其实唔系六管火人炮，系真系六支啤埋一齐， 哦，即系有唔同机关炮咁样嘅， 系即系总之好似轮住一个轮盘咁样，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样理解， 转到边个角度就系。退弹、入弹、开枪，边个角度就做边样嘢？ 系， 所以系六支枪嚟噶，不是六支枪管。 O K， 得 系啦， 得好，好啦。咁另外咧，就你见到咧，佢有超过30个咧一啲嘅接收器啊，即系接收到好多唔同嘅雷达啦，即系嘅信号波啦。好啦，咁另外咧，你见到咧，系啦，咁另外你见到咧，机尾啊，头先 Alex 咪讲咧，究竟嗰个机尾嗰度佢系可以点转啊嘛？ 系， 因为佢嗰个叫矢量引擎啊，即系佢个喷向系可以转嘅，咁佢就上下嘅，你见个主要 系 啦。咁另外咧，就佢嗰、那个即系个喷嘴叫 nozzle。 我跟进少少，好似就以前好似系咪 F14 或者苏27系嗰啲就可以收缩噶嘛？ 系。呢、哦這个就好多机都做， 好多机都做嘅， 好多机做嘅，主要控制个流量啫。咁、 啊、 但系咧，你见到咧，佢系可以上下嘅， 系。 同埋你有冇见到一环环噶？ 啊， 喷出嚟尾嘴， 系 呢、這个咧系去到超音速嘅时候就会出现嘅。 哦，好 即系你一出现咗超音速，就会出现呢啲喷环嘅。 系咪系自然气流定系？因为、 其实系有啲物理现象，系啦，有啲物理现象会制造到。 哦，可能少少真空嗰个效果出嚟，可能。 呢、這个我都要吓。 我估到应该可能，因为你太快个气流嗰啲真空后期会有啲，即系嗰个气流，即系每一段气流嗰个中间嗰个气压唔同，可能出咗呢样嘢出嚟。 系可能。咁、okay? 变咗咧，依家大陆咧，据说就因为佢哋依家啲机咧系终于做到呢样嘢啦。 哦、 即系终于仲见到一个光环啦。咁、 哦、 以前你见冇噶嘛、 哦？ 美国做到嘅 系啦。 好，咁咧就下一张啦。好啦，下一张咧就讲翻咧呢个 JDAM 咧，佢嗰个家族啊。 系。 咁你见到咧有啲有翼噶， 有翼 系嘛？即系五百磅呢个咧， 好似战斧， 好少少系嘛？因为战斧飞弹其实你当佢一架迷你飞机嚟噶嘛，系啦。咁即系佢有个滑翔性能咁样做翻啦。好啦，另外咧你见到咧有个2000磅嘅。系啦，2000磅 咪 Model Boom 啊！ 哇 ，Model Boom 都未到系嘛？ 未到啊！ 系啊，好劲啊！跟住咧有一个咧就叫做加强版嘅 JDAM， 系啦，咁佢飞到好远嘅，因为呢、這个即系160 nm 咧，其实佢系用海里计嘅， 即系佢唔系跌落去系晓飞噶咯， 飞噶会滑咯，咁所以呢个都好劲，因为同埋佢内装 GPS 嘛，所以佢就可以滑到好准。咁、哦、变咗机师咧，佢嗰个负责射嗰时候就冇以前二次大战啲咁难计数啦，都 以前嗰啲。 即系靠鼓噶咋， 好犀利！嗰阵时炸水坝啲咪劲咯， 靠鼓噶。 系啊，听讲好似 boost 都系。嗰阵时用俯冲轰炸机噶啦， 俯冲轰炸机， 用俯冲轰炸机炸噶， 好难炸噶水坝。听讲 系啊，用俯已经用俯冲， 窄噶嘛水坝。 一系咧就直头当审严咁跌落去，搏有个中。 系 一系咧就俯冲轰炸机撞落去噶啦。 吓、啊，好近咯、 啊！如果唔系咧，就基本上瞄唔到啊，系啊，唔系瞄唔到啊， 系随时命都冇。 所以嗰时俯冲轰炸机系未有飞弹之前嘅准确空袭啊！ 哇，呢、這个二次大战系列要讲， 系要讲呢个。 好啦，跟住咧就另一幅图咧，就俾大家水平睇到咧，佢依家嗰个武器装备啦， 系 啦。其实理论上咧，佢全部可以做外置挂架嘅， 系。 所以你有冇发觉咧，佢嗰个挂点咧，基本上同超级大黄蜂好似一模一样 嘅。但我想问一样嘅咧，佢唔要个挂点，可能个勾都可以唔要噶嘛，系嘛？ 可以唔要加，全部系平噶。 佢后期可以加落去。 系啊，因为你其实佢都要有个挂架加上去先，跟住先再挂啲武器噶。啊，讲开又讲，嗱，如果一啲飞机有时咪要减重，咪要掉晒啲武器嘅。 系 掉武器嗰阵时咧要注意噶，就系、是、如果你咧纯粹放个炸弹落去，同埋你将个挂架都掉埋咧，有分别噶。 系 如果咧你纯粹掉炸弹落去咧就会爆噶。 哦， 挂架都放埋落去咧，个挂架黐住个弹就唔爆噶。 系咩？ 系啊，即系例如跌落海啦。 系 就唔会点爆啦？你跌落海听落好似冇嘢啦，但你唔觉一个双船行过炸死人噶嘛？ 哦 ，OK。 咁如果唔系调翻转咧，就纯粹净系撞到个壳嘅，唔爆。咁、 哦、 所以咧系有学问嘅呢度。 OK。 好，跟住咧就落下一步啦。咁下一个咧就讲俾大家听唔同嘅配置，即系举例，如果全空战嘅，仲要玩隐形嘅，就系、是、第一格。第一格咧就入面咧就装咧六个 AIM-120C。系啦，嚟紧好似有 AIM-120D 嘅，不过咧 AIM-120D 好似听讲咧做做下咧个计划好似有啲问题啊，咁所以应该用 C 嘅而家，同埋 AIM-9 咁你见到咧就系咪装喺 side bay 啊两个侧边啊，系咪？好啦，咁如果咧系要对地咧，就可以装咧1000磅嘅 JDAM，、 okay, 再加咧两支空中格斗120， 系 咁啊侧仓继续系装两，侧仓一样噶啦，全部都系装 AIM-9 噶啦。跟住咧，你再见到咧就对地板有个07噶，咁嗰阵时咧就可以做到咩咧？就系、是、你见到就系8支噶啦，250磅嘅，咁可以摧毁多啲目标咯，相对咁啊，当然细型啲啦。好啦，另外如果我哋放弃咗隐形呢个功能，全线出击，当佢一个炸弹卡车做法咧，哇！大家睇到可以装到咁多弹嘅， 未够多，以前 F 一一仲多。 诶、哎，唔好讲唔同机种嚟噶嘛，又唔可以咁比较嘅。 系 好，跟住下一张咧，哇！呢、這个咧俾内地网友可以慢慢睇啊，呢个啫。 抡啊，玩抡啊， 真系可以抡啊，呢、這个系啦。咁就抡完，欢迎大家咧可以留翻言啦，即系讲翻同1020嗰个比较。有时咧，我哋都想咁嘅，即系大家讲下唔同嘅战机咧，即系我哋咧就冇可能一集讲晒嘅。咁大家就可以咧攞出嚟讲下。好，咁我哋咧就再去下一张啦。 系。 好啦，下一张咧，咁咧就你见到咧，主要咧都睇翻佢一啲唔同嘅性能啦。好啦，举例，例如你见到咧，佢嗰个寿命啊，由8000小时去到12000，即系增长咗佢嗰个服役嘅时间嘅。系啦，咁另外咧，你见到咧，佢嗰个 upgrade 咧，即系佢个航电系统啦，系会有 upgrade 嘅。 系 啦，咁另外你见到佢 GPS 啦， 系 样嘢就嚟话佢嗰个孔径系统，一个叫 DAS 啊，个孔径系统即系话究竟个合成嘅时候咧，个雷达显像嗰个情况系点啊？咁呢个都有系有改善嘅。 系 啦，咁另外咧就两个 engine 啦，就有呢个嘅38000磅啊，38000磅咧就大概系计翻就16吨到啦， 油缸。 唔系讲紧佢个推力啊， 推力 ，OK。 咁所以其实加埋都相当恐怖啊，都系啦。咁、 哦、 当然咧，佢个半径啦系上升咗37.5，咁意思咧就讲紧咧佢大概系1400几，冇记错啊，系啦。咁另外咧就佢嗰个空导弹啦，个 capacity 啦增长咗啦，四代机五代机提升啦，所以你见到咧，主要成件事咧就系令到佢由四代机嘅 F15。点样可以提升到 F22 嘅五代机嘅战术？咁、另外咧，你见到咧装备例如个头盔啦，个头盔其实虽然冇 F35 咁劲，其实都劲过 F15 嘅，例如个全面自动化的情况啦。佢嗰、那个大家见唔见到一个 EOTS 啊？咁呢个其实是一个放大器嚟嘅，放大器即系话咧，佢超过咗美国本土之后咧，其实佢就会装噶啦。装过之后咧、哦，其实佢个 RCS 会放大， 放大自己雷达嗰个 系啦空间。咁变咗咧，就算你俄罗斯同大陆，你声称捉到佢，其实佢都系放俾你睇， 好似矮盒咁，你睇唔到我有几细，因为我最细唔会俾你睇， 系啦，你睇唔到。 咁咧，另外咧，你见到咧，佢有啲 integration 啦，做翻，咁咧好正个。其实佢咧都仲有做到咧，记唔记得我哋有一集讲超级大黄蜂咧？佢有一只咧叫做沉默大黄蜂噶嘛？ 系， 佢都有个箱嘅。其实佢呢个都有个箱噶， 系 啊，好鬼干噶，系啊。咁当然有啲电子夹 哦，呢个佢有个又系有个呢个系咪叫做？ 呢个叫 disposable enclosed weapons， 系咪都系隐形嘅呢嚿嘢？ 嗱呢嚿嘢咧就冇咁隐形噶， 冇冇又冇咁隐形，都系隐形嘅，隐隐地形啦叫做。 唔系咁讲，应该系好过咧，你全部装晒弹 ，O K， 全部挂实机翼挂弹就冇佢咁好， 即系好似个隐形嘅不合咁咯， 但系 隐形嘅不合咯， 差咗好多噶啦。咁、 哦、 但系都照可以摆落，有啲似沉默大黄蜂嗰种玩法。 O K， 咁另外仲有一个300磅嘅油箱， 3000磅 嘅 呢个咧系油箱嚟噶， 油箱都零零地型嘅，系咪？ 系啊，呢、這个我哋叫适应油箱啊，系、 哦、 啊，咁咧就令到佢咧嗰个 R C S 咧系细。 佢又好似背囊咁样挂喺个机壳度啊， 系冇错，好正噶呢个。咁咧有啲似，如果大家有印象就似沉默大黄蜂上面嗰、 okay, 好似孭书包带咁样。 哦，系咯，孭书包带系啦。 系啊，因为嗰个咧会嗱，点解要孭上面唔孭下面咧？ 下面摆武器嘛。 诶、欸，唔系下面唔摆武器， 唔系下边佢下边兜住个肚嚟嗰个摆下边咪。 哦，一来啦，咁啊挂两翼都得啦。佢点解咧？因为咧，佢其实挂上面咧，雷达多数咧都扫下面多过扫上面 嘅。哦 ，OK， 因为你飞得够高嘛。 OK， 所以通常咧，佢一射一射你下面多啲嘅。 哦， 咁下面够平滑 嘅。即系防止即系地对空嘅雷达就减低发现嘅机会。 系啦，咁如果你有鹰眼都死啦。 OK， 但系美国除咗美国有鹰眼，大陆冇噶嘛。 哦，系啊，鸡眼就有。 大陆嗰个空警咧就有空警500、空警2000。 系啦， 咁咧但系都仲争啲嘅相对。 OK， 讲啊，讲翻，讲多少少。大家系咪见到一个叫做 side looking arrays 啊？即系就喺侧面嘅。 系。 侧面意思咩咧？就系其实佢侧面都扫到嘢嘅。 吓、 啊，好劲噶佢。 侧面都天线嚟嘅。 侧面都天线。 我补充一样嘢咧，发觉嗰样嘢啲玻璃系金色噶嘛？你之前讲过。 系冇错。 就是、因为镀咗层金落嚟嘅。 系啦，呢、這个系有效令到 R C S 细好多嘅。系啦，我哋 咦，金成日机镀金咪得咯？ 咁唔得喎，咁因为你玻璃你会折射光， 哦 ，OK， okay 但系做咗呢个之后咧个折射会唔同， 哦 ，OK， 但其他要用隐形材料嘅、 哦、，OK， 系啦，咁咧下一张咧就讲其实隐形系点出现嘅咧，咁讲，咁点有个学问喺边咧？嗱、那个学问咧你就睇到咧就系点样将个 RCS 放细，好啦，你见到咧首先咧就系你要将嗰啲咧根 cavity 啊嗰啲嘢全部收埋晒啦，系啦，咁头先嗰度 cockpit 咧就即系机舱，嗱、那个机舱咧头先讲镀金 ，Alex 讲咗啦，系咪？Inlet cavity 咧，呢个咧就系讲个进气道啊。 系 个进气道咧系有研究嘅。咁我哋稍后会讲就系个佢系 S 型嘅。 系 S 型咩意思咧？就系、是、以往咧我哋系直出直入嘅。 系 直出直入个唔好处就系咩咧？就系嗰个红外太劲啊。 系 因为你个引擎会发热 噶嘛，好热噶。 咁所以咧前后都 detect 到你嘅。 系 啊，所以你前面咧遇上都好危险。 系 但系而家 S 型意思咧就系佢系转咗弯。 系 就变咗咧，你嗰啲机咧，你个热力咧唔会咁容易咧直出直入。 如果讲呢个热力喷风啦，我最叻唔系战斗机，最叻系架直升机 嘅。哦， 你知讲边架？始讲直升机嘅讲到。 直升机，咁直升机美国有一架咧，好正喺后面出嘅，后面个尾翼咧， 嗰架就系第嗰架啦。 喂，嗰架冇咗， 嗰架隐形啊， 嗰架唔出咯。 系啊，太贵咯。 系啊，嗰架正嘢嚟。 同埋呢样嘢补充翻少少，你唔好觉得好似啲隐形机好似系美国佬发明啊。 系 隐形机不是美国佬发明噶， 系咪德国佬啊？ 冇错，德军发明嘅。不过德军发明嗰副隐形咧，系发明咗先发现部嘢可以隐形。 副作用原来隐 形，副作用系啦，同埋嗰阵时都未有隐形套。 喂，你咪即系伟哥咯，副作用原来系勃起，有就卖咗佢。 系啦，结果就俾德佬美国佬执咗，嗱，但唔系咁讲，嗱，即系德国嗰架咧就叫 HO229 啦， 系 嗰架系个外形系隐形啫， 系， 但系咧啲物料都唔系隐形嘅， 外形隐形 系 ，fighting wing 可以做到隐形嘅，所以 F117 同埋 B2 都系隐形嘅。就是做 finding wing 隐形，因为嗰时候第一代嘅隐形涂料，佢就翻个外形，用 finding wing 外形就翻，所以佢先做到隐形。 哦，所以佢个外形都有啲似， 系啦 ，Nike 都有啲似， 系啊， 哦， 即系又系咁解啦。 哇，呢、這个大家道听道说， 二战系列会讲下啦，呢、這个 系啦，几正呢个。好，另外咧，你见到咧嗰啲 corner 都要剁噶。因为咧，如果你尖不甩咁样咧，其实个 RCS 又好易发现嘅，系啦。咁咧，另外你见到咧，佢后面咧，见唔见到 exhaust cavity 啊？即系嗰个喷气嗰个位啦，又会影啊。所以咧，点解咧 F22 咧，其实系有两片嘢咧系夹住嘅。 系 咁咧，就佢上下都好啦。其实佢夹住嗰片嘢咧，就系保护翻咧。 仲有一样嘢，喷气嗰位缩咗入去嘅。 F-22 佢唔系怼出嚟嘅， 同埋个机尾个尾翼啱啱爆。 如果你系啦，如果 F 十八嘅话，就个两个喷水怼 完全露出嚟嘅。 系啦，而以前机身 F 十四、F 十五个 design 都系咁样，但系到 F 22就完全缩落嚟。 所以点解我哋话歼二零咧，佢嗰个 RCS 应该唔够 F 22劲咧？就系、是、其中佢个尾翼系包唔到嗰两个引擎嘅。呢、這个就好多中外专家都质疑佢嗰个引擎性能嘅，系啦。咁、 okay. 另外咧，就头先 Alex 亦都同大家讲咗嗰个垂直尾翼啊，依家唔系垂直噶啦，佢斜斜地 系啦， 系啦。咁同埋咧，佢个切割系做咗噶，即系个切割系做到咧，系 RCS 咧系个反射截面系最低嘅，咁样做 计过晒数噶啦， 计晒数嘅。好，咁下一张咧就继续都系讲呢样嘢。咁咧，基本上咧，即系个外形，你见点解有好多机咧都系用三角形噶嘛，系嘛？ 呢个似 bad bird 啦， 系啦，三角形嘅设计其实都有佢嘅道理嘅，系啦。咁所以你见到个 shape 咧，全部咧做到流线之余咧，其实主要除咗机动嗰个气动力学之外，就系、是、嗰个反射截面积咧，尽量去减低佢嘅。系好，咁咧就下一张，嗱下一张咧就大家见到个进气道。系嘛？个进气道咧，你见到好得意噶啦。进气道以前啲机好兴咧，系圆形噶。 以前咧就大 wet in， 就大 wet 入嘅，即系直头一嗰机头咧就面到块扇叶噶啦。 系咪直长直肚啊？ 直长直肚啦，系啦，直头兜口兜面嘅嗰只个就见到涡轮噶啦。咁而家咧就会有少少导气转个弯入去。 冇错， 系啦。 咁而家咧，所以你见咧，所有嗰啲咧都系尽量方形去设计嘅， 系 啦，就冇圆形嗰种玩法噶啦。咁所以你见咧，超级大黄蜂咧就特别明显嘅， 因为佢就翻个菱形啊嘛。 系啦，佢以前咧就系、是。用半圆形咁噶嘛，咁跟住你睇到咧 ，CD 都仲系嘅，但 EF 咧已经全部转晒方形啦，系啦，或者好似菱形咁设计。好啦，另外咧，你睇到最尾幅图咧，见唔见到咧，就有两个好似咧夹公仔两个夹噶嘛， 喷嘴啦， 系啦，个喷嘴咧就捉呢两块片咧，其实咧就控制嗰个速度上下啦，系啦，咁令到佢做一啲超机动嘅动作， 即系佢扭高扭落咧都可以更加快咯，就唔使靠个尾翼，而系靠喷嘴直接。 呢个咧，佢喺美国嗰啲。军演入面咧，佢系可以咧好低空极 嗱，其实我计翻佢点解要做到要个尾翼咁厚咧，都有个原因啊。如果个杠杆原理咧、 嗯， 做到个尾杆，如果佢个尾翼同埋嗰个喷嘴分开少少嘅话咧，个杠杆效果更加明显。 系呢、這个都会 即系我话先讲，觉到呢样嘢系佢转灯点解要缩咗个喷嘴入去咁解，而突出个尾翼。 哦， 杠杆原理 系都有呢个情况 系。 好，跟住咧就呢个就俾大家睇翻咧嗰个仓啊，即 系 个武器内仓嘅状况。嗱，头先我成日话喺膊头，大家见到咧嗰两支 系好似笔盒咁啊， 系啦，咁 即系好似以前细个玩嗰啲笔盒咧，一个揿几个掣，几个掣 就弹出嚟。 I J 试过嗰啲啦。 喂 ，Alex， 唔好扮细啦，我个年代细个都系嗰啲。 嗰嚿嚟，嗰嚿波人 都唔兴咯。 喺中国兴第二样，拆开少少， 系 中学咧就兴无印良品嗰只笔盒。 哦， 我真系可以搏实人嗰只， 我勾咗嗰阵时，我唔用笔盒啦，嗰年代已经， 嗰笔盒我可以搏实人， 带两支笔就翻学。好嗱，咁所以大家咧，你见到咧嗰个武器仓库咁啦，其实咧，歼二零咧会有少少似嘅， 系 啦，咁但系咧歼二零咧，我成日望嚟望去咧，我觉得佢就挤到四支嘅啫。咁但系咧就美国就要装六支嘅，嗱有大陆网友话咧，歼二零个仓咧，因为歼二零架机系大过 F 二嘅，佢就话个载弹量会劲啲。咁我覺得其實主要睇翻你用咩彈啦， 飛彈啫， 係嘛？你用 PL， 你乜嘢？霹靂乜嘢？你霹靂十二、霹靂八係咪？霹靂十，咁就視乎你擺翻啲咩落去啦。咁樣好，咁啊另一張咧就你見唔到個成石肥嗰、那個 係啊 ，bomb 嚟嘅呢個 J dam 係啦 ，bomb 嚟嘅 J dam 嚟嘅。系啦，好滚。好啦，嗱呢张咧，我哋又唔系话特登宣下呢个嘅苏联啊，你好中讲苏联 系 咪？ 系讲苏联，而家仲系红军啊，所谓苏联咯。 系啦，俄罗斯嗱，俄罗斯一架咪叫 T 零嘅。啊 ，T 零咧，其实佢正式个名咧就叫呢个啊 ，Pakfar。 系， 唔知系咪咁读啊？因为咧，佢哋嗰个可能俄罗斯文 系啊，呢个拉丁化咗嘅俄文， 所以我成日叫白发啊。 系白发，這個、是差唔多咯。 咁咧，你见到咧 ，T 五零其实咧就我成日笑佢噶嘛，系咪？咁咧就佢比较落后，原因咧就因为其实佢个内置弹仓，我怀疑系临时加嘅。即系佢原本可能真系冇噶，原本谂住 原本要苏廿七咁啊中空咯， 我估佢外挂添啊，原本可能谂住设计。 咁 咧佢个设计理念咧，其实都好早噶啦，所以咧你见到佢咧中间咧系咪好长条形咁样有个设计？ 系啊，嗰次系咪即系嗰阵时苏廿七个设计咯？ 我想讲，其实我怀疑假噶，即系入面系咪装弹？因为佢从来未打开过噶，所以我真系好怀疑入面真有弹。 装假狗 系啊，因为咧你发觉咧。如果你得咁细，嗱，你见到啦 ，F 22系咪大好多啊？ 系啊，阔噶嘛， 阔咁多都系挤到六支啫。 因为点解咧？佢系直，佢又系叫做直长直肚啊。佢冇做阔到机身咧，令到嗰个吸气口咧系 最终腾出少少嘛，个 F 廿二。 系啊， 即系好似咬手瓜咁，就专登咁样咬开只手，然后咧就等气喺架底入噶嘛。 系啊， 咁又唔系，佢系直头咧就直长。好似游自由泳咁，直头就 系啊， 直头就好啦。 所以呢个都俾中外专家咧就批评咧，佢个红外热咧实个特征实在太强，所以咧基本上引唔到型嘅。 系啊， 个 RCS 系好大嘅。 系啊， 咁但系咧，如果大家中意睇 YouTube 嘅话咧，你睇好多俄罗斯人咧就夸到自己部机好劲啊。咁我哋就即系当睇下算算。 俄罗斯惯咗噶啦， 系啦， 人惯咗系咁嘅。 就大家睇下呢一个红外特征咧，你就会估到嗰个情况。好嗱，我哋讲埋下张图啦。咁下张图咧就讲紧咧，其实一啲雷达吸波或者反射点做嘅咧。嗱，左手面就讲翻俾大家听，平时咧雷达嘅探测嘅技术就系因为你直射反弹原理咧，咁个雷达收翻咧，收翻几多咧就会出翻几多嗰个量啦，咁就会睇到究竟你个距离喺边度啦。好啦，其实咧基本上咧佢 check 到你咧系因为佢收到几多个信号嘅强弱决定 反弹翻俾。 系啦，咁但系如果咧你隐形战机嘅设计，你见唔见到咧佢系个面唔系平噶？ 波形系。 系啦，咁就会令到咧你会反射唔翻。 呢个咪好似你系咪好似打桌球咁咯？ 吓， 桌球打嚟打一个斜面噶嘛，会反个斜弹咯。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兜嘢打个正角咁，咪会反弹翻你自己咯。个波即系类似咁啫嘛，其实。 系啦，嗱，咁左手面。面咧就讲几俾大家听，佢点样可以射走你啲雷射波？但系咧右手面咧就讲俾大家听，佢去吸波。咁吸波点吸咧？就是、你见到啦，个 incoming radar beam， 首先佢射入嚟，然之后咧你见到咧好多呢啲咧，我哋叫 carbon 啦吓，或者 fertile particles 啊。其实咧呢度有啲系金属嘢嚟。 呀，呢样咁即系类似我哋而家录音室上面嗰啲吸音棉啊。 冇错，咁但系佢入面咧亦都有金属嘅，佢可以将佢哋咧吸咗射走咗嘅。咁所以好多时咧就佢吸咗之后咧，你嗰雷达波就冇咗。 哦， 咁所以咧，相对咧又有得射，又有得吸。 咁我想问一下，咪嗰阵呢只嗱呢只左下面嗰只，其实类似 F A 17或者 系 嗰阵时 B 2嗰时嗰个隐形物料全黑色嗰只啦，简单嚟讲就系用呢只方式嘅。 系，但系 B 2已经有用到右手面呢、 這个就 O K。F 17咧就应该主要用零镜面嗰个 月份啦。系、 okay、啦，就再加上头先你讲嗰、那个德国佢本身一开始 的因为成因为点解咧？你 Fighting Wing 系模糊咗垂直嗰只翼嘅。 系， 同埋机身再做扁啲，所以先再做到类似雾，即、就、系、是、雷达防雷达嗰个效果啦。 冇错， 就系嗰阵时二战啲雷达别鸡噶嘛，唔同而家啲雷达系咪？ 嗰阵时个个都特规雷达， 系都特规雷达嚟噶嘛，大家靠估噶啫嘛。 好，哇，真系 F 廿二真系太多嘢讲，我哋今集真系讲唔晒， 系啊，超时啦。 咁我哋就下集同大家再见啦。 Okay, 好， 拜拜。Bye bye